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不知道这个周末您过得如何。据说此时此刻如果在外边的话，天气有一些阴冷 啊。今天中午还下了点小雨，但是现在我从就是下午从通州出发来电台嘛，这一路上雨倒是停了。 嗯，但是冷不冷？ 比前两天肯定还是要冷一些吧。 哎呀， 今天最高气温有几度？6度、7度左右。 反正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此时此刻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一定得注意保暖啊，多穿一些。 这才4:20，能下班吗？大家 有人刚下班？ 嗯，错峰下班是吗？ 就是人家上班上的早啊。 行、啊，嗯，反正提醒大家吧，路上咱小心开车哈。 这周末你都干什么了？ 这个周末也就上个周末呗， 就是这昨天和前天。 我想想啊，昨天工作了一会儿，前天休闲了一会儿， 所 以我这个周末算是过得劳逸结合吧。 休闲都干些什么呢？ 休闲弹会儿尤克里里呀。 哦，弹弦子。 什么叫弹弦子？还弹棉花呢？还 你懂什么叫弹弦子吗？ 弹弦子 就是你看你尤克里里几根弦？ 4根弦呀。 哎，你看加了弦子几个字儿吧，就显得弦特别多。 那是吉他吗？6根弦。 哦，那你尤克里里也是弹弦，就是叫什么弦拨乐是吧？ 嗯，对， 啊， 左手弹和弦， 哎， 右手弹节奏型， 哎， 然后还要把它唱出来。 对对对，美哲弹弦子的状态还是很幽默的哈，还是很。 下回给大家弹一个棉花。 还是听健康北京吧，弹弦子是个医学术语。 那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随着冬奥会的临近呢，越来越多的冬奥元素呈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并且向整个的城市蔓延，融合在城市的景观当中。在临近这个冬奥村的奥体中路上，憨态可掬的冰墩墩和雪融融，活泼可爱的滑雪熊猫，还有色彩艳丽的蘑菇座椅，童趣十足的白色吊椅等众多拥有冬奥元素的景观小品亮相了，让途经这个地方的人们眼前一亮。同样，亚运村街道在道路美化升级上边也是新栽了百余棵国槐，湿化了停车标志线，道路的环境更加优美整洁，地面上呈现出五环图案，亮出了冬奥的色彩。不远的地方啊，路边椅上那个2022的纪念标志也预示着冬奥会的临近。 嗯，离2022年越来越近了， 哎， 也是离咱北京冬奥会越来越近了。 家门口的冬奥元素越来越多了，大屯街道将冬奥元素融入辖区内的小微公园，并且设立了冬奥倒计时牌，提醒着人们冬奥的临近。像北苑路啊、卧龙东路啊、小营西路等辖区主要道路的部分外墙围栏，还有宣传栏上，增添了冰雪人物的一些剪影，冬奥知识，营造出浓厚的冬奥氛围。 嗯， 那么奥运村街道将原本狭长的这个绿地啊，改造成冬奥天畅园，园里边随处可见以冬奥为题材的景观小品。 哎， 整个公园呢以冰雪冬奥城市森林为设计理念，公园里边的路标都带有冬奥会啊、冬残奥会各项知识的介绍。除了文字版知识介绍之外， 嗯， 人家跟咱一样，咱不是在台里边弄了个二维码吗？人家有一二维码， 哎， 一扫二维码能够深入了解冬奥的知识。整个公园把冬奥的文化传承啊、生态修复啊、体育休闲啊完美结合，也是为市民营造出一派冬奥氛围。 人家也是属于与时俱进是吧？ 哎，家门口的冬奥元素越来越多了哈， 嗯。 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给人家讲一些地名的时候， 啊， 有的时候就是哪公园对吧， 嗯， 右转，或者哪公园路标。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就来聊聊您熟悉的地标建筑有哪些。 嗯， 不说地名，你比如说我们电台边上有建华南路 啊， 一说去建华南路，你就可以说就是那个广播电台门口那条南北向的路， 广播电台的东侧那条路。 哎，南北向的路嘛， 嗯， 所以这就算我们电台就算是地标性建筑。 是啊，包括我们很多朋友也提到了广播大厦， 哎， 是不是也是你们电台周围的一个地标建筑呀？ 是是是，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熟悉的地标建筑有哪些。 哎， 要说冬奥的元素越来越近啊，今天正好 第一天一周的一天，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哈。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今天啊，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您回复1129四个阿拉伯数字，能够看到以美哲打头的 C 位哈，就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在一起做这个一起向未来的这叫舞蹈是吧？ 算是一个手势舞。 手势舞蹈。 这个上周的时候跟大家简单说过，这不是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接力跳起来吗？ 哎， 我们一起向未来啊！ 是是是，这个舞蹈的视频，包括我们主持人的采访，有好多广播端的主持人都是接受了采访。那如果您想看这段采访的视频，不长，3分多钟，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没关注，赶紧关注啊！关注之后回复1129四个阿拉伯数字，就能够看到这个。采访视频了哈。 哎，你说这跟李凯老师搭档快一年的时间了哈，就在刚才5分钟前吧，我第一次有那种想夺门而出的感觉。 为什么呀？ 因为我了解了一下健康北京当中经常出现的这个医学名词弹弦子 啊，这个不是什么好词儿哈， 确实不是什么好词儿，听众朋友都告诉我了。 这慢慢你熟悉了解这个北京话，弹拨乐啊，弹弦。 我弹的是尤克里里， 尤克里里 弦子还是留给您弹吧。 下回有机会的时候啊，你可以那个再展示一下，我们再拍一段视频吧。等你练成了之后，是吧？这个您可以找我们的聊天室啊，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因为我们的聊天室发不了视频，所以这段时间如果您想看视频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采访啊，包括我们一起向未来的广播端的好多主持人接受采访的这段视频， 一共16位嘛， 啊，只能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号关注，然后回复1129四个字，能够看到这段采访。 今天和大家这个互动的话题是让大家聊聊熟悉的地标建筑哈。其实咱北京的地标建筑我觉得有很多，有一些可能是楼是吧，楼房、 哎、 还有一些可能就是雕塑类的、 比如 说在望京街头矗立了9年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大熊猫雕塑。 哎， 这个李凯老师有印象吗？ 北京啊，有好多的地方是以熊猫的这个雕塑为闻名的，比如说当年的熊猫环岛、 哦、 啊，这是专门里边有个熊猫。 嗯， 然后包括在这个90年亚运会的时候，北京也有很多地方就盖了好多这个熊猫的雕塑 啊、 哦。当然，望京这个应该也就不到10年吧。 9年嘛，人家说、 啊、 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个大熊猫的雕塑，但是现在吧，你要是打眼儿去看，打眼不好意思、啊、打眼去看见这个大熊猫啊，有的朋友就觉得现在这个雕塑有点陈旧了、所以很多朋友就呼吁呢，这对满身裂痕和伤疤的大熊猫是不是也该换换新的了啊，走出望京南地铁站就能看见路口中心的大熊猫雕塑，这儿呢也被大家称作是望京的熊猫路口。如今啊，大熊猫驻守此地已经有9年的时间，历尽了日晒雨淋，像这个大熊猫的胳膊呀、头顶等多处已经出现了秃噜皮的情况，而身上呢也出现了一些裂缝哈。 你看现在这个方言学的不错，还知道秃噜皮儿。 哎，秃噜皮、 啊、 但这个秃噜皮儿是不是东北那边的朋友也会说呀？ 北京也会说，就是比如说洗澡洗秃噜皮儿了、 嗯、 啊，当然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有一些起皮的这种，像这雕塑应该是有一些起皮的现象， 有一些破旧的现象哈、那途经此地的孙先生就对大熊猫的近况是连连感叹呀，这大熊猫觉得让人很亲切，我给朋友指路的时候都会说您从这熊猫路口拐个弯儿。而现在呢，这对大熊猫看上去实在是太旧了，路口的大熊猫是时候该更新一下了。最近呢，在望京网的论坛上，修缮或者是更新大熊猫雕塑的呼声特别高，目前这个网络的阅览量已经达到了12万。那对于更换成什么样的地标，也有很多网友啊希望保留熊猫造型，大家觉得还是摆个熊猫吧，不然以后指路的时候可能有点说不清楚，这已经是刻在大家的基因里了啊！ 这基本上也算是地标建筑，对吧？ 哎，也算是地标雕塑了。像这个熊猫在望京已经摆了很多年，一说熊猫就知道是望京，也让大家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对此呢，望京街道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雕塑的更新啊，已经列入到计划当中。那么在今年下半年，街道已经邀请了相关部门调研座谈，也收集了大家的意见，而且还聘请了专业的设计团队，研究出了好多个方案。大熊猫雕塑已经成了望京的地标，而大多数朋友的意见呢，还是 以熊猫换熊猫。 哎， 这最后啊，最终的方案会在下个月，也就是12月份公之于众。新的雕塑形象呢，也争取会在明年的元旦的时候，1月1号正式亮相。 哎，其实呢，这个他那个熊猫是一大熊猫抱一小熊猫， 嗯， 我记得是吧？ 然后底下有一个类似 石头啊 ，上面写着望京嘛。 哎，所以也是希望，其实这种有特色的地标，包括早年间的熊猫环岛的，因为这确实比较堵，因为环岛这个形制不太适合像北京车流量这么大的一个城市的这个路口的一种办法。 嗯、 所以我觉得，像望京的这个熊猫，如果能保留，对附近的居民来说，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有情怀的这样的一个地标，对吧？ 没错，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熟悉的地标有哪些。四牌了直接发来了一张照片，一看是钟鼓楼哈。 哎，钟鼓楼。 哎，昨天好像反正我那朋友圈里边好多人去 鼓楼敲鼓来的， 敲鼓来的哈、 嗯、 然后有这种表演 啊、哦，是有什么活动是吧？好像是、 嗯、好像是，据说哈里边这个表演可能得爬那台阶才上去。 嗯， 然后呢我们一般小的时候都是在这个鼓楼啊这一片，比如说在地安门， 嗯， 拍鼓楼这个街道特别有北京感觉的街道，对吧？ 是，咱不是在节目里还经常给大家放一首歌，就叫鼓楼嘛、 嗯。是，当然如果站在这个鼓楼上面看，比如前边的景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一看好像哎这哪儿不太熟，咱远远的看见景山才知道， 嗯、 因为视角不一样， 哎 啊多多少少有一些区别、 嗯， 对吧？ 所以钟鼓楼肯定啊又坐落在中轴线上、 哎， 也是能代表咱北京城的一个文化地标了。 啊、没错， 特梅普说，曾经的北京电报大楼， 嗯， 不光能看见，还能听见呢， 哎、 听到的是什么？东方红太阳升的声音， 对，每到整点，每到整点的时候，他那儿都会放， 是不是在西单那边啊？ 对啊，西单电报大楼嘛。 那现在还会唱歌吗？ 应该还会有吧。 像北京站，应该也是会有东方 红的、啊、对对 对，这个唱歌的声音。 我这是因为有日子没往西边去了啊， 嗯、 这个所以应该还会有，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啊？这两天也可以告诉我们。 哎、是。 宋艳君直接发来了一个熟悉的地标的建筑，这考考美哲，你知道是哪儿吗？ 我看看啊。 嗯。 这看起来像一大缸是吧？ 大缸， 这是 首钢的三高炉。 哎呦，那我这还差不多吧？ 差不多， 差不多了 啊 啊、 这应该是三高炉吧？如果没，因为现在那个这个叫秀池， 嗯， 就是基本上属于那个美丽的秀哈。过去是秀水的秀， 嗯、哦， 然后对面是冬奥组委。 确实还没有去过现在网红地标首钢园去转一转啊、 嗯！ 据说现在什么网红汽水也能在里面买到， 对对 对, 对， 人家还开了餐厅 啊 咖啡馆呀、 啊， 一些年轻人特别喜欢的。 冬天是不是汽水就算了吧？夏天去还是可以的。 没事吧？穿厚点喝个汽水，我觉得也没关系。人家还有冬天吃冰激凌的呢，是不是？ 冰激凌它热量高啊， 啊，主要含黄油、奶油、 啊。看来你今天是热量比较高，特别想吃点凉的。 行吧。 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红果啊、孙东林啊，都说看到视频了哈，看到美哲了，和大帅一块儿来唱这个《一起向未来》，说真漂亮，特别亮眼。 哎，谢谢朋友们啊， 因为美哲是 C 位，正好打头是吧？ 哎，挺不好意思的， 因为个儿高， 可能会有这个原因吧，但确实可能不因为我跳得好，所以站中间啊， 是吧？ 嗯，大家自己看吧。 你还不好意思，脸红了是吧？ 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嘛， 哎、 自夸这不太好。是不是 想想想，反正如果您想看我们广播端的主持人，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在跳着《一起向未来》的舞蹈，然后一段采访，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啊留言11294个阿拉伯数字，就能够看到这段视频了、 嗯。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来聊聊您熟悉的地标性建筑，也不光是北京吧？你看人家小德德说起地标性建筑，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的一个金融中心值得一提。 哦，天津，我就比较印象深刻的像五大道啊、 嗯、 还有一个摩天轮天津之眼呀、 哎、 当然小德德也提到了东莞市红福路，还有一个雕塑也是特别吸引大家的目光 啊， 有一小女孩啊拿了一篮球， 嗯， 所以大家就在猜她会不会打篮球呢，起码有这篮球梦吧，但是东莞市我确实没去过呢。 哎，熟悉的地标建筑还有哪些？雨欣也发来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来 白塔寺，这我知道，这我去过。 哎呀，可以啊！ 嗯、你看，只要我打卡了的地方，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印象的。 哎，而且这张照片是花了钱的，就是进去之后要买门票的 嘛。对，是要买门票的。当然，现在人家也会有防疫的，比如说测温呐、啊 嗯、 扫码这些措施、 哎， 大家提前去预约一下吧。 对， 嗯、 当然了，这个其实，在东西夹道看，可能能拍出白塔的全 景，就是在白塔寺里边，因为白塔太大了， 太高了， 对吧？你就是有时候拍全景不是特别好拍， 在那附近有一十字路口，我觉得还是拍那个白塔角度会比较好一些，能拍一全景。 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熟悉的地标建筑有哪些，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双十一期间啊，家住通州的李女士购买了一台格兰仕的洗衣机。没想到第一次使用洗衣机的时候就发生了爆炸。 哟， 哎呀，洗衣机这回我还真知道，就是滚筒洗衣机啊。据说里边还有一个配重石，大概有20斤重，飞出来了。把这个洗手池啊、墙壁啊都给砸坏了。11月10号那天啊，李女士花费1797元在京东购买了一台原价是3099元的格兰仕洗衣机。按说这个洗衣机3000多块钱是吧？1700多买，真便宜。 打了一个折。 我要是你，我就不接这茬儿。 我估计在5-6折吧，差不多吧，5-6折。 就是你那个。速算猪脑速算的水平真的特别好吗？ 我可能只做到了前两个字儿 啊， 后两个字儿差点。 不是，你这倒是属于不遗妄自菲薄。但是我觉得我要是就是反正总之是便宜了呗。 哎、对对，是便宜了。 15号晚上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就发生意外，说当时啊这洗衣机摇晃的特别的剧烈。这样我们小的时候原来摇晃的都是双缸洗衣机， 双缸一边是洗一边是 甩，尤其是甩的过程当中，它那个衣服没有放平的时候啊，一偏的时候它就晃晃晃晃晃悠、 哦、 啊。当时相声是怎么说，直接从厨房走出来了这洗衣机 因为晃的太剧烈了、 哎、对对，当然是开玩笑了、 嗯、 当然李女士他们家这洗衣机也是异常晃动，而且发出了轰隆的巨响。李女士的丈夫就跑进卫生间试图关闭洗衣机，但是那个按钮啊根本就摁不动，于是呢人家直接就拔到电源。就这拔掉电源的一瞬间、洗衣机的这个顶盖突然飞起来，就撞到天花板了。同时呢一块灰色的石头从洗衣机里边的内部啊就蹦出来了，擦着她老公的头和肩膀飞到了洗手池上。 还挺悬啊。 那是啊，李女士说那块石头是滚筒洗衣机里边防止机器晃动的配重石。专门有这么哎我还真不知道哈，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懂行的听众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一样，是不是所有洗衣机都要有这配重石哈。说他们家那个得有小20斤，如果你说砸到人后果不堪设想。 可不是吗？ 事后呢李女士就向这个格兰仕厂商索赔。但是对方却以洗衣机没有质量为由，迟迟没有拿出解决方案。然后呢，李女士说：“你看，这台洗衣机是厂家配送，上门安装的。安装好之后啊，试运转也比较正常。说当天我们第一次使用，洗的呢是孩子的秋裤、床单、枕套这些普通衣物。厂家一直说不是质量问题，这怎么能让人信服呢？”那记者也是来到了李女士家，爆炸的这个现场依然保留着，估计是因为索赔的问题啊，就没轻易改。只见卫生间洗手池右侧出现了一个大洞，漱口杯那个把手也被砸掉了，在洗衣机旁边的墙壁上有几道明显的裂痕，天花板也被飞起来的机器盖砸出了裂缝。那记者也是联系了洗衣机，就是负责这事儿的客服这个人员，他说呀，经过对同批次洗衣机进行检测，认为这洗衣机发生爆炸是外力碰撞所导致的，不是机器本身的质量问题，因此呢李女士的诉求不能同意。同时呢客服人员还说这事儿呢格兰仕会有专业人员和记者进行对接，但是截止到记者发稿的时候依然没有什么回复，而网络上能找到的格兰仕广东总部的电话都没有拨通。京东客服人员则表示需要等待第三方公司对卫生间的损失鉴定结果。那么律师彭艳军认为，李女士呢是在京东自营旗舰店购买的，京东应当承担消费者的责任。李女士呢可以选择格兰仕要求赔偿，也可以选择京东要求赔偿。如果查明洗衣机的缺陷是因为格兰仕造成的，那京东赔偿之后呢有权向格兰仕进行追偿。总之这事儿吧得有人负责是吧。 是，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哈也是得主张一下自己的权利吧、 哎、 是不是找一个第三方的鉴定机构，咱先把这个洗衣机为什么会出事儿搞明白。你像这个客服说什么外力所致，但人家那个、 哎、 这个李女士的丈夫不就是想拔一下电源吗？ 是， 这算是所谓的外力吗、 哎、 也得再界定一下是吧。 对，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毕竟听起来还真挺悬的。大多数洗衣机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你碰巧赶上那么一个 这确实对自己的家庭的卫生间也好，厨房也好，还是一个挺大的破坏力， 不能当一定时炸弹了。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熟悉的地标建筑有哪些？可以发图，也可以发文字哈。8216发来了一张照片，我一看，好，石景山游乐园 啊，石景山游乐园， 对，我们小的时候就。东边的这个龙潭湖游乐园， 嗯， 西边的石景山游乐园，那都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是，但是现在对于如今的年轻朋友来说，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刚刚开业的通州环球影城啊，这可能再过个几十年也是大家心中的一个地标建筑了。 不是，这个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哈，你在东边去，你去这儿是个地标性建筑 啊。 当然你说这个地标性建筑，从这个环球影城往东西南北去，没什么地儿能去了吧？ 环球影城不就在我们通州吗？ 啊， 我们通州能玩的，比如大运河森林公园， 哦， 嗯，包括我们通州万达这边，是不是也都是商业区吧？ 反正这个也算吧。 嗯， 子毅说，现在呢可以去这个首钢吃面包，啊，说小美过两天我给你寄点小时候常吃啊，然后常吃。 没事儿，关键词就是人家愿意给金面包。 经常吃我藏也经常，不知道什么意思， 哦， 啊，反正就是面包。 谢谢您，谢谢您哈。等到有时间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亲自去首钢园去看一看，是吧？ 嗯，博荣说，我熟悉的地方元大都遗址公园，离家挺近的。 哎，平常可以溜达溜达。 元大都遗址公园它比较狭长， 嗯， 就是从外经贸对面，然后一直能到那边，不知道您住哪一片。 哦，就是它附近的那个，就是可能居民区还挺多的， 是 吧？ 对，想当年那一片还有好多酒吧。 哦，那还不错啊。 一说想当年就得20年。 嗯，就是李凯老师放荡不羁、爱自由的青春岁月， 那倒没有， 就是在那一块度过的，是不是？ 然后陆柳发来了一张照片，熟悉的地标建筑法院博物馆，这是东郊民巷。过了这个路口往西去就是警察博物馆。 你要说东郊民巷，我原来好像也说过吧，在节目里，就是小学来北京玩的时候，东郊民巷算是一站。 哦， 就是大家都跟着旅游团， 哎， 旅游团啊，来参观一下。 是， 哎，我今天这个儿化音怎么回事啊？ 对对，这个两天休息了，不是弹尤克里里了是吧？所以有 弹琴来， 哎，所以这个有时候还得慢慢恢复。 我要不就所有的都不加儿化音， 啊， 是不是？ 然后炒面，焖面炒鸡蛋说，原来发图要一定等级，得来多少次啊？这得到3级之后才能再听听 FM 留言发图。 哎，欢迎您多多给我们留言 啊！如果您的留言被加精的话，是可以获得额外的抽奖机会，可以提升等级的。 但是如果您特别着急发图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这个不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城小事的微信号，然后去北京新闻广播， 北京新闻广播大 城 小 事 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留言和我们互动，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 对，您发图， 当然在这个这个公众号后台回复入群俩字儿，我们还会把您拉到我们的节目粉丝群。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复入群2个字。 没错，还可以回复11294个阿拉伯数字，能够看到我们广播端主持人在一起跳、一起向未来的采访。 16位主持人啊，还是整体来说比较青春靓丽、 养 眼的，是不是？ 像 我 就不让去。 你这是在责怪领导吗？ 没有没有没有，人家这领导还是知人善任的，就知道我去了之后也是跳成了广场舞或者广播体操。 没事儿，您可以私下自己拍一个，这不就是希望大家接力跳起来吗？是吧？好多主持人也都有拍单人版嘛。 哎，当然我觉得我跳的应该比广播体操稍微好一点儿。 哟，行，对自己的认识不太清醒。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熟悉的地标建筑有哪些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聊聊您熟悉的地标建筑。 来说一贼啊， 嗯， 北京海淀区双榆树北路周边的地下电缆这个月被偷了， 哎呦， 导致路边多处公共设备没法使用。那么北京海淀警方经过连续多天的追踪，终于抓获了一位嫌疑男子。嫌疑人董某作为电力维修人员，利用维修电力设备之便偷到了这个电缆， 哎呦， 为的是什么呢？租豪车。 为什么 租豪车呀？ 豪车， 这不是那个电缆能卖钱吗？ 哦， 有了钱不就能租车了吗？ 啊，想享受一下生活。 嗯， 跟大家讲讲怎么回事啊。海淀警方11月6号接到了大家伙的报警，说这个双榆树北路周边的地下电缆被偷了。接警之后，双榆树派出所打击办案队的民警就赶紧到现场看看。原来工作人员在巡检的时候发现路边多处公共设备没法使用，这维修检查发现啊，是地下的电缆被偷了。这没有电缆了，这还怎么用这些设备呢？双榆树派出所的民警张立南组织开展了侦查工作，经过5天的连续追踪，终于在11月11号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哎，看见这嫌疑人出现啊，张立南立刻带着探组的人员上前实施抓捕，并且从嫌疑人租赁的豪车后备箱里发现了作案工具。看来这电缆是已经卖了钱了啊，这豪车也已经租上了。那么经过警方审讯得知啊，嫌疑男子董某还挺年轻的，今年才29岁。干的什么工作呢？一家公司的电力维修人员。 怪不得他懂行， 有一些业务能力啊。自己平常特别喜欢车，他就想啊，租个豪车开开。但是呢，你说这工资收入又没法承担这么高的租车费用，所以董某就动起了歪心思。他利用维修电力设备的便利偷到了这些电缆，在盗窃得手之后，他剥掉这个电缆的外壳，把这个铜芯儿啊变卖牟利。那目前呢，盗窃犯罪嫌疑人董某已经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这起案子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过程当中。 哎呀，你说这个这个 我觉得喜欢车哈，包括喜欢名牌车，这个本身没有错。但是您就是还是要量入为出，咱能有多少经济实力在干什么事儿，是吧？不能动这歪心思。 就是豪车开起来的感受，可能更满足一下自己的那种面子上面那种感受啊。 V8发动机啊，V6发动机啊， 这个你都懂啊？ 不太懂啊，什么双涡涡轮增压呀，自然吸气呀，就不太一样都。 真厉害啊！ 略知一二吧。 啊，那个，反正我不太懂啊。 4缸、6缸、8缸，我也就仅限于这一丢丢 啊，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我们现在啊，提倡低碳环保是吧？这新能源车替代燃油车也是大势所趋。 是是是， 哎， 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确实很厉害。但是我觉得，真的就像美哲说的哈，自己遵纪守法，通过诚实劳动， 哎， 换取报酬。你说我就喜欢开豪车，买不起我租一个，那个无可厚非。但是你得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对不对？ 没错， 花这笔租车的钱。 哎，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熟悉的地标建筑有哪些哈？飞跃说，美哲不单是一个最好的主持人，而且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最美的女孩子。这个打击一大片，我跟你说啊。 这个能不能歌哈，我觉得大家上周应该对我的演唱能力有了基本的了解。 啊，没事，这段时间这两天，今天放的是接受采访，他那个主持人的成品我手里边已经有了。 哦，就我们唱跳的成品。 对对对， 今天刚刚出炉。 哎，对，等我明天后天哪天得空，我再通过那个微信端再放一遍。 没事儿，没事儿。 啊， 要跟大家说，我们是大合唱。 啊，大合唱 是吧？谁唱的好啊，唱的差呀，也 听不出来， 明显是吧。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像林说，最熟悉的地标就是北京站，多少次在这里迎来送往亲戚朋友，留下了不少见面的欢乐和分别的不舍。 哎，真好哈。就是有的时候我遛弯从电台这边出发，遛的最远的地方我能遛到北京站去。 哎， 然后北京站那边还有一个，附近有一个应该卖面包的面包房。也是一个挺老牌的面包房。 三宝乐嘛。 哎，三宝乐。对对对。啊，然后呢，就还挺好的哈。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最有印象或者最有情怀的一个火车站应该是北京西站。因为从北京开往石家庄，我老家的车都是从西站发车。 所以这个也算是就是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 北京西站呢，当然北京所有的火车站都算是地标建筑。 哎，那是 啊。然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找不着了，说熟悉北京的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火车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北京东站， 还有朝阳站、 朝阳站、青龙桥站。 哎，像红果姐也说了，动物园儿，这能加上哈？ 哎，动物园可以加。 国图、民族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看来您喜欢海淀那。 就是从中关村南大街一直往北走呗。 哎， 啊， 那边好学校确实不少，我觉得特别有文化气息。 反正 就是在街道上走，你感觉 不是特别热闹，但是呢比较舒适一些。 哎，在那边从国家图书馆就是北图一直往北，一直走到北大清华， 嗯， 就周边全是高校， 哎， 是吧？ 挺好。 嗯，当然了，过去还有好多好吃的。 哎呦，过去现在呢？ 现在也应该有吧？ 回头去探个店， 魏公村附近的原来的那些美食我都熟。 嗯、行 啊，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红果说，熟悉卢沟桥、潭柘寺、戒台寺、雍和宫、白云观。看来您对这些古建筑还是非常熟，当然这哪儿都不挨着哪儿，你知道吧？ 嗯，说明人家去过的地儿特别多哈。刚才那条说那个民族大学、清华、北大也红果姐发呢， 也是红果姐发的、 可能是特别喜欢平常去溜达溜达，多转转北京的地标。 昨天我路过雍和宫的时候，特别的谨慎小心。 怎么了？ 据说雍和宫附近的红绿灯都装了那个，就是那个摄像头。 嗯， 一定要 不装摄像头，您就不谨慎小心， 一定要礼让行人。 那是啊，斑马线礼让是吧？ 哎、 我们都做文明有礼的好市民嘛。9327说，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呢、央视2018年的迎新年晚会就是在那儿办的， 是吧？ 当然，差不多每年的电影节呀，好多也在那儿举办。哎，圆形的红房子，我觉得特别醒目。 是，包括刚才还有谁发了那个凯宾斯基酒店的照片，也是在那儿拍的。 哎，四牌楼说，国家会议中心发来了一张图、国家会议中心我也去过几次，你知道每年会有一些漫展、就是动漫爱好者的聚会啊，都是在国家会议中心办的。 是，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很多 coser， 就是他玩 cosplay、穿成那个动画当中或者游戏当中人物的那个形象、走在国家会议中心的门前的道路上、感觉真的是特别混搭， 就是 那个画面。 哎，你那些存货的照片能拿出来吗？ 存货我 cosplay 的 对 特别少，说实在的、而且吧，就是那时候也不太会打扮，现在看起来有点杀马特。 反正美哲做过多年的这个二次元的一些节目啊、这个方面还留了很多的一些资料。 哎，有一些老照片确实是。 对对对，不知道就老照片这个事儿吧，就属于特别纠结的事儿，到底能不能拿出来给当下的亲朋好友看啊？这需要一定的勇气。 哎 ，A 勾说，好久不见了，最近太忙，只能听回放了。今天休假，说小时候去过几次北京啊，看病。对我来说，地标性的建筑就是清河收费站旁边的吉利大学。 这跟那车有关系吗？ 说那时候特别辛苦，外地进京不是办各种跟这样证件嘛、说我们从内蒙古过来走国道，早上起7点出发，下午1点左右特别才能到，然后爸妈陪着，真是辛苦他们了。 嗯， 因为一路往北走，可能就是京藏高速，那时候可能还叫什么八达岭高速、清河收费站一定是一个大家必过的一个这个收费站嘛，所以我觉得也是在那儿最对那一片可能有感情 啊， 是吧？ 是有回忆在的哈。 哎， 当然也希望您得空多来听我们大城小事的直播，多跟我们互动留言。还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这个信息哈，像香味香衣就给我们发了一张图，说小时候我就是在这片长起来的。前两天啊，故地重游了一下，我觉得李凯老师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地儿，但是美哲就未必知道了。我看了一下，这是哪儿，我还真的不太清楚。李凯老师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哎，那个您高看李凯老师， 北京实在是太大了。 嗯， 这是跳伞塔吗？这是个塔是不是？ 跳伞塔 看不出来， 北京哪能跳伞呀？ 龙潭湖边上能跳伞啊？ 啊，这么好啊！ 啊， 您跳过吗？ 没有。 为什么不体验一下？ 我等着哪次蹦极呢？ 哟呵，那您真有勇气。我觉得 那么一说 我是连那个过山车刺激的我都不敢坐。 是吗？ 你像欢乐谷里头不是好多刺激的过山车吗？我就是不行，完全不行。 是吧？没事，哪回要是打赌输了你就去坐哪个。 凭什么呀？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熟悉的地标性建筑有哪些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把这些，因为我们在聊天室当中发照片您得够3级才能发哈。这个如果发不了照片的话也没关系，您可以把文字告诉我们哪些地标性的建筑您是特别熟的。 哎， 一去就跟那肯定特别熟啊，不会找不着。 哎，我看到特梅普说下雪了，飘雪花了，刚才瞄了一下以为眼花了，仔细一看还真是飘雪花了。 啊， 不知道您那个现在 在哪儿？ 对，坐标在哪儿哈？这个到底咱北京是不是开始下雪了？前两天反正天气预报说今天是有雨加雪，要不是小雪之类的。 对对对，今儿中午我们电台附近是下了一会儿雪啊，特别 下了一会儿雪和 雨， 雨是吧？ 地面是湿的。 哎， 然后那个我觉得 北边什么密云啊、延庆会不会飘了雪花，真不知道哈。 大家可以给我们反馈反馈，您那边下雪了吗？包括下雨了吗？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全天都是早点说，印象当中长安街有个彩虹门，算不算地标性建筑 啊？开车的时候经常会路过那儿，不应该说开车，就坐车的时候经常会路过那儿。 你溜达就能溜达到那儿的， 也能吧？ 建国门啊？ 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左边一半右边一半， 对啊， 嗯， 然后建国门上面是一个彩虹门， 哎， 另一个彩虹门在哪儿？ 我瞎说了 啊， 复兴门。 你看瞎说的多准， 真的啊。 对啊， 那看来还是对北京 非常熟悉啊，慢慢熟悉、 哎、对对，正在熟悉当中。 哎，所以走到那儿的时候，而且他们这一次好像就是这一两年重新进行了一些装修、 嗯、 啊，然后呢颜色更鲜亮，更加节能了。 哎，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熟悉的地标性建筑在哪儿，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相依相偎说，对，就是跳伞塔，北京唯一的，现在去龙潭湖公园还就能看见。 哎，李凯老师可以呀、啊，凭印象都能说对， 小子 不愧是老北京人。 没有，真的就是看人家跳过， 嗯， 然后但是没有那个，就是那时候小时候还是撑着伞，它是一个圆的 哦 啊，然后往下 跳，不是那种三角形的那什么那种伞是吗？啊，不是，那是滑翔翼，是不是？ 三角形的， 哎，不管它什么 形，你对伞有误解？ 不是。我看人家有好多那个从飞机上弄下来、 啊、 然后三角形，那叫滑翔翼吧。 对啊对啊， 嗯 啊， 但是还有那种就是长长的像一香蕉形的那种伞、 嗯、香蕉形的， 就是一个长条的、 啊、 一个褶一个褶的伞。哎，算我也不会跳伞。 行吧，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整点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 一座城的景，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 贵重财物放家里不安全，重要资料自己保管不放心， 就去中贵金库租保管箱。 中贵金库还是多家银行指定保管箱租赁中心，安全私密更放心。 国贸桥东万达文化酒店北侧，400-110-2128，中贵金库。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哎，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熟悉的北京的地标有哪些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可以和我们随时互动。 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让大家聊聊您熟悉的地标建筑都有哪些哈。 哎， 当然我们很多朋友都说，要说北京的地标建筑那太多了，而且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地标嘛。朝阳宋师傅说，也说了刚才那个就是跳伞塔，我们说跳什么样的伞，不同类型的哈。就我说的那个可能是翼伞，就有点像滑翔翼那种，特别长的像香蕉一样的是滑翔伞，要在高山上啊迎着风向前冲起来，飞起来。 这个注意安全。包括刚才还有 Osis 发来一个翼装，就是穿着像衣服的那样的衣服，这个、 像一蝙蝠一样啊。 在早年间，也不算太早吧，10多年前，北京的这个十三陵水库，十三陵水库北山坡啊和湖边，是水库边上，有一些滑翔伞的爱好者，他们会从那个就是蟒山森林公园往下俯冲。 我觉得这也算是妥妥的极限运动了。 反正就是那时候看的比较多，尤其这个季节，冬天的时候可能风大一点，然后穿着这个不光是这种滑翔伞，还有什么，后来可能是因为实在是太过于危险，就越来越少了。 哎，可能像这项运动也越来越规范了吧，我觉得是。 哎，一位新朋友哈，说开车突然听到大城小事，好喜欢二位主持人，停车停在路边，发条消息加油。 哎，谢谢您的支持哈。 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 哦，没看见，哪儿呢？这不是听您在那念短信 的？对， 我看看啊，阿巴拉古，阿巴拉古，阿巴，有什么讲究吗？ 这是一首 阿巴拉古，阿巴拉古，不知道啊。 哎，我要是不说话的时候，你最好不要乱猜。 那问题我不想 说。你每次掉坑都是因为自己不停的那样猜呀猜呀猜呀猜呀。 我倒是不想说，您非问我人听友叫什么名字，人就叫阿巴拉姑，怎么了？ 行，挺好。原来你知道北京曾经盛流行过一段印度歌曲 哦， 大篷车，知道吗？ 经典的印度电影。 你知道歌怎么唱的吗？ 不太知道。 哎，你可以下了节目之后好好学习一下。 行吧。那是难吗？学唱这首歌是学弹弦子难呀，还是学唱这首歌难呀？ 那看你天赋还是在第一项。 反正我不会弹弦子，我只会弹尤克里里。 行， 你别说，我正经还能弹几首呢。 不正经的呢？ 也能弹几首 是吧？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熟悉的地标建筑有哪些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当然了，你知道北京的建筑特别的美，有很多高大的一些古典建筑、宫廷建筑，有很多人不光是拍照片，还会拿画给画下来。 嗯， 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边说过，在地安门有人拿着画板就画鼓楼，对吧？画画这事儿吧，第一有天赋，第二据说得打小学。 嗯， 啊，你学过画画吗？ 没学过，原生态的，自己摸索。 啊，我倒是在美哲那有时候上班那记事本上偶尔见过他画过几个 小随笔 啊，小随笔哈、 嗯、 那个都是那个线条非常硬朗。 什么叫非常硬朗啊？我下回画个柔美的给您看看。 你画个鸡蛋。 画个鸡蛋那谁不会 那你到时候你画一个。 行行行。 双减政策之下，不少的家长给孩子报了一些美术班。记者发现啊，幼儿美术类的培训机构那应该算是鱼龙混杂、 嗯、 教师的水平你那是零分你知道吗？ 我这妥妥一鸡蛋，我就知道人家那个是谁画鸡蛋。 我就旁边扫了一眼，他画那个鸡蛋真的是零分。我小时候老师要是说判卷零分就这样。 我画的是一个鸡蛋放在桌子上还有阴影呢，你看这底下是鸡蛋投射出来的阴影， 就是零分，然后底下打一横你知道吗？ 行吧行吧、啊、说你的这个学画画怎么了。 画画我跟你说，要画成你这样的这真是不怎么样。然后呢也不能怪孩子，就是因为现在老师水平参差不齐。你像杨女士在一间绘画工作室给4岁的儿子报了48课时的美术课、 嗯、 平均下来一节课120块钱、 哎、 一节课下来啊，几个小朋友一画画的画一看一模一样啊，除了色彩略有不同一样，整个画面在构图模样大小几乎没什么区别。 我觉得是这样，可能老师会做一示范、 啊， 然后让小朋友们去 照着描， 模仿老 师。对对对，但是这个画的太好了，这太好是加了引号的哈、 嗯、 就是你说好和不好每人的感觉不一样。杨女士认为说这画的一模一样，画的这么好根本没有让孩子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所以呢她果断选择了退课。杨女士认为这样的授课方式对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动手能力都是一种抹杀。 嗯， 只不过给面试官看了毕业证，第一次找兼职的小许就被一家儿童绘画机构给录取了。说我没有经过正规的考试或者测试，对方一看我说这毕业证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简单问了几句就立刻说你哪天能来上班啊。小许入职的这家儿童绘画培训机构啊，课程主要是面向学龄前和中小学低龄年段孩子。 嗯， 课程呢被冠上了什么沉浸式互动的头衔，有的课程宣称一年就能教会孩子绘画上百种动植物，有的课程呢提出了融入了几十种绘画技巧。看完这招生广告啊，美院科班出身的小许脑子直接就懵了 啊， 说这些名称花里胡哨的哈，到底教什么的呢？ 嗯， 在观摩了其他老师的培训之后，小许恍然大悟， 教什么的呀？ 一拍大腿说，在一节绘画课上，老师站在画板前一笔一笔向教室里边的孩子传授绘画技巧，说啊，画完眼睛画睫毛，1、2、3、4、5，每只眼睛我们一共要画5根眼睫毛。 这少了点吧？你要是打造出那个什么卡姿兰大眼睛，那不得50根都不够， 那还得刷睫毛膏呢，是吧？反正是这样，孩子们就规规矩矩的跟着老师的样子给自己画上添上了眼睫毛。一节课下来，每个孩子画的人物啊都跟那个日本卡通人物一样大眼睛，10根长长的睫毛，一只眼睛5根嘛、 哦、 啊，这个特别统一。格子衣服上是5个红色的纽扣，说看似画画效果挺好，但是作品惊人的雷同，毫无创意可言。小许也意识到，老师画一笔，孩子们画一笔，这种教学方式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来说并不适合。学龄前的儿童想象力和对绘画的兴趣远比绘画技巧要重要的多。小许以画苹果举例说，10个大人可能有9个画的都是圆圆的红苹果，但是如果让孩子画，很可能个个都不一样。相比于大人，孩子的想象力要丰富得多。 嗯， 他们想象中的苹果可能是挂在树上的，有可能是被虫子吃过的，颜色也可能是5颜6色。作为学龄前儿童绘画的培训老师，不能用自己的思维定式来限制孩子的想象力，而是要通过引导让孩子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不是让老师告诉孩子该怎么画画，而是要让孩子用画笔勇于表现， 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心中的一些想法，让孩子告诉老师自己想怎么画。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比如刚才啊，我画的那颗鸡蛋，是不是？虽然它这颗鸡蛋有点不走寻常路，但是它是我真正想要表达的。 就是零分得多了。 什么零分得多？ 哎呀，反正深耕幼儿美术多年，毕业于清华美院，就是原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陈君峰认为，孩子画画呢，并不是一种技能培训，而是对于思维、观察力、技能的全面训练。说家长该做的就是提供足够的绘画工具、场地以及赞扬。孩子的创作以体现自身的想象力、情绪、感受为主的输出性艺术模式，老师呢，应该是因材施教的。对于说画的像不像来评价孩子，其实是在扼杀孩子的绘画天赋。 瞧见没？你就是在扼杀我的绘画天赋。 是是是是，您这学龄前几年级啊？ 不是这。我行吧，说你的事儿吧、 啊、反正就总之就是孩子在报美术班的时候，还是建议家长看看培训机构是不是经过相关部门的认证、是不是有资质的正规培训机构、看看老师的相关的资质哈、是不是持证上岗。对于孩子的这种美术的教学，我觉得更应该是一种解放天性性。 一方面呢，选机构的时候咱得看资质，另一方面咱作为家长、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要多鼓励小朋友、是吧，可以天马行空的去想象，把自己的想象落实在画布画纸之上。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然后呢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熟悉的地标性的建筑。 您乐什么呢？ 不是，我看有人想画丁老头了 啊。丁老头什么？一个丁老头给我什么、就是有一个顺口溜， 给你俩煤球。 煤球 啊，他说三天还，我说四天还、 反正最后画出来都是差不多的。 一根黄瓜六毛六，一块豆腐六，不是一根黄，一块豆腐六毛六，一根黄。 行啊，您这记性行 啊。我的童年充满了不学习。 说实话了是吧？2266说，我是1990后，北京啊，世界公园、王府井、故宫、南池子，印象觉得最深刻。2008年，咱北京办夏季奥运会哈，人民大会堂前面还竖了一块奥运会大道几时的牌子。 凌云说不是大篷车，然后3619说了《流浪者之歌》。 流浪者之歌、电影是大篷车。 不，电影也不是大篷车，电影就是刚才说那个阿巴拉古，是个歌词。 阿巴拉古 啊，是个歌词， 是一个印度话的歌词 啊。对， 印度语 啊，印度电影的歌词。 不会唱。 我也不会唱，我也忘了。 来来来，唱， 还真记不住了。 哎呀，下回有机会的吧。0800也说到了北京游乐园的摩天轮，说打老远就能看见，这也算是影响了很多朋友的一个地标建筑啊。 这两天很多住在附近的一些居民都已经开始打卡了啊，都说是童年的回忆又回来了。 当然咱北京有摩天轮，这位新朋友叫做时光倒流会珍惜一切，他说了，我们江西呀、有亚洲最大的南昌之星摩天轮。 这个各地好像都会有一些摩天轮出现，是吧？ 都是城市的一个景观嘛。 齐啊，还有包括请教我兔子都说觉得这样受美术课就直接退掉就完了，说工业式的培养绘画都是一模子。 我觉得还是自己有所想有所感、然后再把它画下来是比较好一些哈。 是是是。 依云说了，这个原来哈，就是咱那个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时候有一个十大建筑，到现在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标志性的建筑了。 十大建筑呢，非常多。 之前评选过好几届呀？ 不是，这第一届就是特别有名的。北京的十大建筑，像北京站呐、然后我问过你的自然博物馆啊、然后包括像这个 军博算吗？ 军博、工人体育馆、 北京饭店有吗？ 北京饭店不算，北京饭店的早就去了。 你看人家还提到了一个、有一个老的华侨饭店， 现在拆了。华侨饭店拆了。 人家说的我不太清楚， 就是仁义的北边，就是美术馆的斜对过。 说有点可惜，觉得 反正有日子 没在变化、 有日子没去那一片了。 还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包括也有朋友提到了天津的摩天轮嘛，咱刚才说的天津之眼。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0800说北京大兴机场地标性建筑。 这是属于，是不是2019年大兴机场刚投运的时候，李凯老师还去现场探过班嘛？ 对，第一天投运的时候我去采访。 真好，历史性的一刻，应该也看到了第一架航班起飞的那个 场景， 是不是？ 然后呢 ，OSIS 十三水库几年前就禁飞了 啊，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画像艺啊那些，就是要说就十多年前嘛。在那个水库边上， 还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吧。 对对对， 李李也说了，我觉得还有一个首都体育馆呀，也是2022年咱北京冬奥会的场馆之一嘛。 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熟悉的地标建筑有哪些，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这些地标建筑其实很多融入了一些历史，然后融入了一些当代的一些元素在里边，包括今天我们说到的冬奥的这个些内容越来越多了啊。您家门口有没有一些冬奥的元素，包括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尤其广播端主持人所演唱的一起向未来的这个采访，他们也是能唱能跳哈。这个采访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众号回复1129四个阿拉伯数字， 也就今天的日期， 今天的日期别回复别的哈，就能够看到这段采访。当然打头的呢就是一个1.73米的大个儿美女哈，我旁边的这位美哲。 谢谢 您可以来看看这段采访，我们的主持人其实真的能歌善舞，是不是 正在努力学习中。 不是我说的，没说全你，就别人的， 其他主持人都是。 期待着您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您熟悉的地标建筑。 说说花钱的事儿吧， 这你上很擅长。 虽然双十一已经过去了，但双十二这不还没来呢吗？ 快了，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吧，差不多。 我要是你真不算数，打折啊、日子呀、掰手指头这事儿，咱真不 了。那怎么办呢？我是一追求精准、精确的财经节目主持人， 行行， 那不得精打细算。 今儿已经29号了， 29号了，就是还有十几天。 行，说吧，说吧，说吧。 今年啊，这个双十一在很多朋友眼中略显平淡。蹲点直播，做攻略，拼手速。很多人是一边抱怨促销规则的繁琐，一边是买买买呀。但是还有一群朋友，今年的双十一没参与，完全置身事外了。马女士的最近一次购买记录还停留在今年的4月份，也就是到现在7个月了，人都没买东西。这个双十一，她的购物车里没加任何东西。但是早些年啊，马女士可是双十一的重度参与者，每次血拼平均都得花上将近10000块钱呢。那为什么今年突然就失去了购物的欲望呢？马女士说，这规则太复杂了，每年都得花费时间学习新的购物规则，什么满减呀、满返呀、什么跨店优惠呀，弄不懂啊，还得各处去寻找攻略，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平台规则驯服的动物一样。这话糙理不糙吧。在双十一氛围的烘托下，各个平台呀都沾染着消费狂欢的情绪，什么必买榜单，什么必囤的国货，什么错过等一年，各种放大的字体是刺激着大家的神经。那如何识破这些被包装过的伪需求，就是消费主义逆行者的第一课。像有一个社交平台啊，人专门成立一小组，就叫做消费主义逆行者。你们不是天天剁手吗？你们不是天天买买买吗？我们这些逆行者，你想想，我偏不买，让我掏钱没门儿，是不是？我估计李凯老师是不是也加入这小组了？ 我偶尔也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行吧，您这叫精致的利息主义者。 这能叫自己愉悦自己？ 对对对，愉悦自己。像有一位也是特别喜欢愉悦自己的消费者啊，重度的口红爱好者小丁，他就说，我们家的口红有100支呢，但我最常用的也就2-3支，剩下 100多支口红。 是， 这比你还狠呢。 比我狠多了， 是吧？ 我这个所有的口红加起来，我觉得都不超过10支。 嗨， 实话实说，当然经常用的确实也就2-3支了。这小丁说啊，自己曾经热衷于购买各个品牌新推出的口红，而且买了口红之后还要买这个口红的收纳，也就是收纳盒啊、收纳柜啊，也得买。柜是不是也不加二话音啊？ 对， 收纳 柜 呀， 立柜啊，然后组合柜呀。 挺好挺好，我现在已经可以自我纠错了啊。在经历过2次搬家之后，小丁就决定要断舍离一下，留下常用的，剩下的全都处理掉。性价比是消费主义逆行者的购物衡量最主要的标准。从事互联网运营工作的严女士是一个极简生活的践行者。她说呢，每个季节我基本上都只买2-3件衣服，平常的日常用品啊都是用完了之后再买，从不买那所谓的奢侈品，只买生活必需品。那么今年的双十一，严女士你猜买了个什么？ 买什么了？ 牙刷。 这算不上刚需是吧、 这个、 生活必需品 这能有多少钱。 哎呀确实啊，人家就是追求的就是极简生活嘛， 倒是挺简单。 还有一些朋友追求绿色环保、 嗯、 这也是不少年轻人减少电商购物频率的原因之一。比如有一些朋友就说了，水果呢基本上不在网上买，为什么？网上不得物流给你包装好吗、 嗯、 加点那个塑料泡沫啊是吧，怕给你磕磕碰碰，这包装就特别浪费。甚至啊每一颗猕猴桃每一颗什么新疆小红杏都给你打上单独的包装，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有一位消费者就非常的提倡绿色环保，所以从不在网上买水果。还有朋友呢说，谨慎花好每一分钱，实现经济独立应该是我们年轻人的生活态度、 嗯、 今年刚刚投身职场的刘敏就说，我的工资不算高，就要精打细算，虽然说啊父母也愿意帮我补贴房租，但是他自己不愿意当伸手一族、 哎、 而想自己挣钱自己花哈、 嗯、 北京市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卢瑶选认为，对于双十一这些购物节的反思，其实反映出的越来越来越多年轻人在回归理性消费、 嗯、 当然我们说这种回归其实也需要一个过程嘛，它是建立在物质基础非常丰厚的基础上的。比如说咱们的邻国哈，像日本呀，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有一段时间大家的消费欲望特别爆棚，那个时候很多人追求什么名牌豪车、 嗯、 但是现在更多的人转而追求极简主义还有精神消费、 嗯、 也就愉悦我的精神， 是是是， 未必在物质上要奢靡哈。 现在我觉得自己过得舒心一些，不攀比不浪费、 嗯， 是最关键的， 哎， 对吧， 是，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转变了这样一个购物的、理念吧。 是，红玲说，李凯，中国美术馆斜对面那是华侨大厦，不是华侨饭店啊，对， 华侨大厦、 哎、然后7498也说，华侨饭店在北新桥啊、 嗯、 活动东口有华侨博物馆， 哎， 这记混了， 嗯， 就是 有，没关系，这北京这么大，是 不是，不是，有的不是真的，华侨村在哪儿？ 华侨村不是，华侨村在咱们台附近吧？ 华侨城呢？ 华侨城反正也在北京 华侨村在我们电台附近，华侨城在欢乐谷边上。 哦，你离那么远呢？ 啊，挺老远的吧、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脑子里边想着 A 说的是 B， 其实 C 指的是 D， 你知道吗？ 对，是是是，因为 咱们就是是是 不是，因为我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嗯、 所以我想有一些朋友可能也会出现吧。 那是说球的时候常犯的错误 是吧，没当过体育节目主持人这还得跟李凯老师学习。 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1129四个字，看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的主持人接受采访，一起来唱《一起向未来》的这段视频。 嗯， 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方向，哦嘿，时光陪同理想一路成长，梦是希望前行的力量，哦嘿，妈妈，你的笑容如此安详，我想再让你为我忧伤，哦嘿，远方，多少次憧憬着你的模样，所以不怕被风雨压迫脊梁，我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来时的路，是那样曲折那么漫长，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 感谢。想，我想不再让你为我忧伤。哦嘿，远方，多少次憧憬着你的模样，所以不怕被风雨压迫脊梁。我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来时的路，是那样曲折那么漫长。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我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最初的心，是那样纯洁那么激昂。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熟悉的地标建筑有哪些。雨欣发来了一张照片，是民族文化宫，而且还是个夜景， 是那个灯光一亮起来特别好看啊。 哎，我们就是电台曾经搞过听众喜欢的什么优秀节目的评选，有一次颁奖是在民族文化宫， 所以印象深刻吧。 哎， 那大城小事得着了这个奖 了吗？得着了、 哎，谢谢朋友们的抬爱哈。 那都是好多年前了、啊、 那没准以后咱还选呢、 啊、是是是， 最爱欺负搭档的男主持人李凯老师一定高票当选、啊、 我 率先投你个十票， 谢谢你哈。 不用谢。 居士说，哎呀，大家好，世界人民都熟悉的地标性建筑天安门呢、啊 嗯、 我心中的地标建筑还有北京的电报大楼、北京站、军博、宫体、奥运的五环塔。 这个宫体那边有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去啊、 嗯、 最近好像那边还开了不少的什么，就是网红店什么的， 是吧？ 我一直想着得空去打个卡、 哎、 回头再说吧。 远航说，我最熟悉的地标建筑是虎坊桥路口西北角的中国书店老楼。 嗯， 说打小呢就在它附近长大的，小的时候一直以为它是最高的大楼了。 哎， 就是中国书店，其实我觉得这个老楼哈， 嗯， 还是印象非常深刻。一个就是我不太懂哈， 是个白色的外立面是吧？ 对，它有一个巴洛克，是巴洛克，就那个柱子。 哦，大粗柱子那种。 啊，我也不太懂， 这我就不太清楚、啊。 咱也不会说、 啊，您这个太专业了。巴洛克、洛可可是吧？什么哥特式建筑是尖顶的 啊？这个跟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 啊、对，这就肯定不是了。 啊、哎， 7498还发来一图，想问问我是哪儿、 嗯？ 我其实一打眼没看出来，但是呢，从那个上面的英语字儿上、 嗯， 这应该是环球影城的什么酒店之类的吧？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啊？ 这是 可以给我解答。 这是在北京还是在石家庄？ 应该在通州吧？ 这是北 我们石家庄没有什么环球。 通州是北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对、啊、我就是这意思。 那我问你是在通州还是在北京，你说不是，问你在北京还是在石家庄，你说通州吧。 对，我的意思就是北京通州吧。我不是自己还住在通利福尼亚吗、 啊、嗨。 通州通州。 可可爱短短子说故宫角楼还有双安商场。 哎， 双安顶上有一个古建的小亭子。 嗯， 小的时候双安呐、啊、当代呀、啊、翠微啊那是相当火爆。 嗯、 不用小时候，我九六年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双安当代还没有升级改造之前 啊， 我觉得齁贵齁贵的。 哎，咱们北京好多老商场不这两年都是面临着转型升级改造吗？ 嗯、 包括咱电台西边的这个赛特、 嗯嗯， 不是也一直处在改造过程当中吗？ 是是是。 不知道以后重装亮相是一个走什么样的定位哈？ 哎、其实，在那一片住特别好，就是这仨商场都特别近。 嗯 啊，双安和当代相对来说更近一些。你要是去三环外边，去翠微。 哦，翠微应该是 城乡贸易 海淀那边吗？ 应该是吧， 是吧？ 城乡贸易中心， 那这还真不知道， 啊、没去过是吧？ 我小时候就在石家庄的时候，我就知道赛特商场， 哦、 因为当时我堂姐啊，就是过年回家的时候穿了一条特好看的裤子， 嗯、 亲戚朋友都问、 嗯、 你这裤子在哪儿买的，说我在北京赛特买的， 哎、 我就记住了，哦，赛特是一好商场。 高大上是吧、 啊、高大上主要是贵呀、啊、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其实说到这个地标性建筑，你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特征， 嗯， 大家基本的共性就是这个建筑得够高， 哎， 是吧，就够高之后你看起来才能 站得高看得远、 哎、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吗？是站在，当然我觉得建筑本身就是，首先你比如说中国尊， 嗯， 特别高、 哎、 是吧，这个能够当地标性的建筑， 嗯， 美哲也够高哈， 在女生当中可能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哎，大个子是吧，对于孩子来说身高高是件好事，但是如果是比同龄人高的略微那么多一些，上学的过程当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就是多高算是略微高那么一些。 你看、啊、小关今年15岁上高一、 嗯、 个头高一哈已经窜到了1.89米， 嚯、哦，确实不矮呀、啊， 对吧？将近1.9米，大个子给他带来不少的烦恼。买衣服只能买成人款， 嗯， 47号的鞋更是不好买，啊。不过呢，这都能克服。学校的课桌椅啊，坐起来比较难受， 嗯， 哎，坐在椅子上呢，腿伸不直；趴在桌子上边写作业啊，腰伸不直。 那这可太难受了， 特别难受。早在上初中的时候，小关的家长就发现孩子的课桌椅不得合适。说我当时身高1.82米，还没长到1.89米呢。开家长会坐在孩子的座位上的时候，家长说：“哎呦，我也觉得窝得慌。”关爸爸说，当时小关在班里边还不是最高的， 嗯， 只能排到5-6名。初二的时候，一下子到青春期，窜到了1.82米。 嗯， 初中毕业之后的暑假里边呢，小关报了某培训机构的线下辅导课。辅导机构呢，在这个校长、这个家长群里边发了孩子上课时的照片。这关爸爸一看，好，这课桌椅的问题更严重了。孩子上课的时候，基本都是侧坐着，头朝前看，脚呢却扭向一边，两条腿放在过道里边，你知道吗？放在那桌子底下吧， 嗯，放不下。 你有这个烦恼吧？ 我还行，因为我其实上中学的时候也不算特别高， 嗯、 我就没有说就一年窜多少厘米的那时候、 嗯。 虽然我现在个子还可以哈，但是我是属于多年、 嗯、 每年长那么几厘米、 嗯， 长那么几厘米， 嗯，年头长了就长得更多了， 哎、年头长了，对对对。也没那么长吧，现在反正也就20大几岁，30出头吧， 反正一直在长是吧， 现在不长了， 不长了是吧，反正当时小关是这样，那椅子那腿啊搁在那椅子底下根本就放不开，只能搁在过道里边，哎呀，当时一只胳膊杵在桌子上，一只胳膊在椅背上，有的时候半躺在椅子上、 嗯、 这课桌椅对于他来说太矮了， 哎， 说这样的坐姿能上好课吗？关爸爸就赶紧向这培训机构反映，得到的答复是什么呢？课桌椅都是统一标准的啊，可以调节，但是已经帮你们家孩子调到最高尺寸了，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哦、这最好也就这样了、 啊、哎，高一开学，小关的身高窜到了，不是刚才说1.89米吗，位列班级前三，也就是说还不是最高的、 嗯、 班级里边第一高的已经是1.94米了，课桌椅的困扰依然存在。在班主任发的课堂照片里边，关爸爸发现坐姿异常的学生不止小关一个人，家长群里边也就这事儿呢展开了一些讨论。一位家长说，说我们家闺女身高1.72米，比美哲矮1厘米，总觉得课桌椅不舒服。 嗯， 家长问班主任，班主任的答复说课桌椅的高度呢是可以调的，班里边有调节工具，孩子们有需求呢可以找班主任来拿，自行调节也可以找老师帮忙，不过呢调是调了，但是调到最高啊还是不舒服。 嗨， 哎，就是这课桌椅没想到这么高。 嗯， 关爸爸说都是高一，女生最矮的不足1米6，男生最高的1米9还多一些。目测教室里边都是同一款桌椅，就算能调节，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调节空间呢？ 不现实， 对吧？关爸爸在朋友圈里边调查一番，发现感觉课桌椅不合适孩子的还有不少，大部分都说课桌椅啊可以调节，但是调到了最高还是不够。调查当中，关爸爸还听说有部分学校的课桌椅还是固定高度的，连调节都不能调。 嗯， 所以呢，关爸爸想找学校反映，小关就是他们家孩子给泼了冷水，说高个子占全班的1/10都不到，反映了也很难单独定制哈。其实关爸爸还是挺期待的，就是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有一套舒适的课桌椅，能够成长健康成长，大个子没有烦恼。 哎，我觉得该跟学校反映，该跟老师反映，还是得反映一下。 这个其实教委是有规定的，关于课桌椅，因为我们也会请疾控中心的学校教育所的领导来跟我们讲课桌椅的这种高度什么样的合适。其实大部分都是可调节，当然可调节可能是在一定范围内，比如说 它有一个大致的范围， 就是小学生的调桌的椅是这样的，它如果能到比如说各种型号哈，有能不能包括像床啊，就是学校如果住宿的话，对于这种1米9的大个子能够有一些定制的，或者哪怕不是就是超大号， 嗯， 就跟那个商场里边有一个叉叉叉叉码的， 哎，加大的加宽的， 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因为现在孩子个儿都高吧， 嗯，现在可能同学们的营养比较好，所以大家普遍这个身高可能是越来越高，一代比一代高， 哎，对，这个肯定是将来这个啊这都长得1米89， 所以这课桌的尺寸是不是也能与时俱进 一 下，一 块高呗。 嗯 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熟悉的地标建筑有哪些，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其实很多朋友都给我们拍来了图哈，包括说了一些这两年挺火的，大家愿意去拍照打卡的地方。 嗯， 比如说野鹤发了一个说新建的美克洞穴馆在朝外那边， 哎，对， 我记得好像刚开业的时候，好多人都去那边打卡拍照。 我也去了， 好看吗？ 它基本上是一个就原来的那个 什么家居。 对对对，它原来是电脑城嘛， 嗯，啊，电脑城 啊，卖电脑的，然后呢，这个改成了重新包装了一下。最早期还预约，就是你不是随时能进的， 嗯， 后来这个基本上放开了，里边的家具还是不错，整个那种感觉还是与众不同， 哎，大家都愿意去打打卡， 白色的那么一个那个形状的， 哦， 啊，还不好形容， 就是挺有设计感的呗， 哎，包括二环上那个银河 SOHO 啊，哦，银河 SOHO 啊，它那个形状也是属于与众不同的， 嗯，你就看好多就是影视剧拍摄啊，凡是取景在北京的， 嗯， 都愿意把那个银河 SOHO 当成一个地标哈， 哎， 给几个镜头， 包括我们东边的国贸那么多的高楼， 嗯， 也是城市当中的一部分， 哎，还有1246提到的这个中央电视台呀， 啊啊， 这个新址这块离咱们台也挺近的哈， 哎， 也是一个地标建筑了。 嗯，这个周边都建筑还挺多的， 还挺多的， 是吧？ 你包括我只是听听，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一张图，这个我们熟啊，永安里路口西， 哦， 是吧？就永安里那边 啊， 嗯， 宝钢大厦， 嗯， 就是它是在应该是在这个等公交车的地方， 哎，拍了一张，也是一个夜景哈。你会发现那个晚上之后呢，它因为现在很多现代建筑都是玻璃幕墙， 嗯，哎， 只要一开灯就显得特别好看。 咱们电台那个外边那光还没打呢， 还没 打，你看照片吗？ 哦， 你能看见咱们台，啊？ 能，悠悠的蓝色吗？ 悠悠的蓝色， 有一点色。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聊天室里边抽奖，此时此刻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啊，然后在右下角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可以点赞， 嗯 啊，不喜欢就别不用点了啊，右上角呢，上角有一个那个抽奖的标志，您可以抽个奖。 哎，您这后半句说的总是特别有一种破罐破摔的感觉。 什么叫破罐破摔？ 不喜欢我们作为主持人是不是有义务做的好听，让大家喜欢。 我都说成这样了，你好意思的不点个赞吗？ 哦，原来这个意思， 啊。另外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公众号，然后呢回复今天的日期11294个阿拉伯数字，能够看到我们广播端的主持人一起接受采访，来跳这个一起向未来的啊舞蹈， 嗯， 啊一段3分多钟的视频，您可以来看一下主持人都长什么样， 哎，是，嗯，当然在我们听听 FM 直播间您也可以抽奖哈，诸葛亮说我连中了2次奖啊， 哦， 包括今天还有一些朋友都中奖了啊， 嗯， 恭喜大家。 哎，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您熟悉的地标建筑。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伦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连日来呀，一只毛色奇异的小狐狸是频繁出没在门头沟区禅涧路一带。 哎呦， 要说这小狐狸哈，长得有点特别， 嗯， 浑身的毛呢呈现出银灰色，这尾巴尖啊还带一撮白毛。小狐狸看见过往的车辆会追着跑，看见人呢也不害怕，让很多朋友觉得特别的新奇。 这个狐狸不怕人呐、 不怕人、徐先生开车途经禅涧路的时候，在距离涧沟村不远的路边啊，就发现了一只银灰色的小动物在追着自己家的车跑呢。徐先生说，一开始我以为是一只小狗，但是开进了一看，哎呦，原来是一只小狐狸。徐先生觉得特别的惊喜，他在一些地方曾经看见过赤狐啊、白狐啊、但这种全身银灰色的狐狸还是头一回见。 赤狐这两天有一首歌特别火， 还有一电影呢，《赤狐书生》， 是吗？ 嗯， 哎呀，咱俩不谋 不合，关注的不太一样是吗？要说这银灰色的小狐狸啊，徐先生是头一回见，说这狐狸的毛色实在是太新奇了，尤其是还有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特别漂亮。前方的车停下之后，一位女士下了车。你要说这小狐狸还真是不怕人，迎了上去。徐先生问，这是您养的狐狸吗？这女士说，不是，我们在这条路上看见它好几回了。女士说罢呀，就向小狐狸扔过去一块面包。这小狐狸呢，叼起面包，一溜烟儿的跑到了小山坡上，躲进了杂草丛间。 小狐狸还爱吃面包， 哎，吃面包，人家也不怕人，也好吃啊，看来生活还不错。这徐先生啊，猜测说，你看他这不怕人的劲头，估计是有人放生的。你想，有人放生就说明曾经被圈养过， 所以他不怕 人，他可能对人就有天生的亲近哈。要说这小狐狸有的时候在路边啊也自己找吃的，可能也算是半野生的吧。当然北京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辨认了之后啊，证实这是一只银黑狐，它并不是咱北京的本地物种，而是人工饲养的。所以刚才大家猜测说可能是被人放生了啊，它也有一定道理吧，我觉得是。 哎呀，反正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放生这件事情呢，应该是怎么说， 不能 给别人添乱， 哎， 对吧？ 对对对， 就是如果要是就不想养了，就是不抛弃不放弃，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当时养的时候还是应该有更多的一些爱心。 没错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熟悉的一些地标性建筑，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有一位女顾客啊，进入茶馆消费的时候神色慌张，并且呢把自己关进了包间。店员一看这个情况非常的机智，报警了。民警迅速赶到，把不肯透露实情的女顾客带回了派出所，进行了劝解，终于哈，联手帮助她免遭电信诈骗。 哟，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是这样啊，这月初的时候11点，一家茶馆的工作人员给北太平庄派出所打来电话，说我们店里边刚刚来了一位神色慌张的女顾客，在点了一壶茶之后啊，就把自己关到了包间里边，情况和之前民警讲那个电信诈骗的案例十分相似。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徐静山就火速赶到茶馆确认情况。见到民警来了，这位女顾客呢虽然神色有些慌张，可是一直坚称自己正在和一位朋友聊天。当徐警官问说你刚刚接电话那朋友具体是谁的时候，他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觉察到事主的异样的徐警官决定把他带回派出所进一步了解啊，进行劝解。经过民警对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段的详细讲解，最终这位女顾客放下了戒备，讲出了自己的遭遇。原来啊，这事主呢姓刘，这位女士姓刘，刘女士当天上午接到了来自所谓某公安局民警的陌生电话，对方说刘女士的银行账号被不法人员利用了，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要单独了解一下情况，还威胁说要想没事啊就别声张。老实本分的刘女士一听就慌了神，赶紧按照骗子的要求找了一家茶馆。而就在这个时候，民警及时赶到，在骗子开口要钱之前吧， 拦截了这起电信诈骗案。 你看看这刘女士啊，一看就不听咱大城小事。 哎，是啊，不过话说回来，这起案件当中，我觉得人家女这个服务员特别棒， 嗯， 对吧？看到有这些异样的时候，及时跟警察保持联系。 哎， 在此呢，人家海淀警方也提醒大家，遇到自称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啊，谎称自己涉嫌犯罪的情况，一定要保持警惕。公安机关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要求把资金转到指定账户，或者要求提供银行卡账号、密码、什么验证码的，都是骗局。 嗯， 千万千万别相信。啊，这自己钱挣钱不容易， 哎， 被骗子骗走了之后，说实话也不太好找。 再给大家提个醒吧，就遇到这些来路不明的电话，大家千万不要轻信。 哎， 但是现在我发现身边有很多同事接到就是所谓的诈骗电话之后， 嗯， 立马人家反诈中心的民警会再回一电话， 哎， 说您千万别相信啊， 哎， 刚才那是骗子。 是这样，是这样，您别跟我们电台主持人比，我们有的时候淘气。 可以下一 APP， 啊，是有反诈的 APP， 嗯， 咱是这样，咱是有些明明知道对方是诈骗的，你说咱主持人淘气什么呢，非是跟人聊天 啊，跟人聊两句 聊完了一挂电话，人警察叔叔那边打电话你刚才是不是接电话，怎么聊那么长时间，你没有转钱没有，然后就赶紧跟人解释，我们就骗了会儿骗子， 嗯， 啊，这个 逗咳嗽嘛，跟骗子， 你这你也会啊？ 哎呀，跟李老师学的， 北京方言学了不少，啊， 是吗？是吗？今天又学会好几个呢。 啊，今天主要学 用我举例说明吗？ 弹弦子呗， 弹弦子呗。 啊，这个词儿今天终于学会了。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熟悉的一些地标建筑有哪些？像时光雕刻说，北京世园公园里边聚集了中国各大城市有特色的建筑， 嗯， 有人文的，有历史的，有植物的。 哎，真好哈！ 嗯，没去过呢。 我也没去过呢。9290说，每次到国贸这块儿， 嗯， 我都会想起来原来的北汽北内一机床科学仪器厂、 哎、 分析仪器厂等等大企业， 嗯， 当时这块是另外一种繁华。 对对，早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了。 早年间像当年还有汽修六厂， 嗯， 那， 啊。不知道，这确实是啊，这对新北京人来说， 包括 没经历过。 刚才是谁还说那个京广中心，忘了找不着了 啊？ 就是北京京广桥，90年押会之前，北京最高的楼应该是京广中心的楼比较高。 嗯， 京广中心对面呢，原来还有一个，我管它叫北京灯泡厂。 北京灯泡厂这么直给，这么直白的。 后来反正人家是什么光， 我怀疑是不是什么北京照明厂之类的， 大概是这 会比较的靠谱吧。哎， 灯泡厂其实也更直白的 啊，对，您那就是比较直给一些嘛。 现在连灯泡都不太好找了。 有啊， 都是节能灯泡了。我说那钨丝的那个， 哦，那 确实就是吃进去吐不出来那个。 包括小时候家里那灯绳都拽的，嘎哒嘎哒的。 拉灯嘛。 啊，对，拉灯是拉灯绳 拉灯绳 啊， 不要随便省略好吗？ 哎， 当然还有很多新朋友今天跟我们参与了互动哈， 嗯， 像徐美中这位朋友说，原来听交通广播比较多一些， 嗯， 那天啊，我们家大闺女调到了94.5， 哎， 听到主持人的声音，觉得非常好听啊，我就一直听你们台了。这个非常谢谢您啊，关注我们的节目。 哎， 当然您说这个主持人姓美，这个主持人他真不姓美啊，这女主人叫。 美 哲，名字里有一美字儿， 哎，美哲啊， 没 准说的不是你 啊，那倒也有可能吧， 对吧？ 行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 突然的失落， 突然失落哈。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像9290啊，这个刚才念过了，国贸这边的一些大的建筑哈， 嗯，是弗莱格子说，我觉得北四环有一卖那个就瑞典家居的那个牌子， 嗯， 还有一家打头的那超市， 嗯， 那俩地儿我经常去逛一逛啊，就有的时候吧，开车回来满载而归， 嗯， 再包括望京 SOHO 有两座大大的鹅卵石矗立在那儿，这些日子有一部热播剧叫不惑之旅，有一些片段就在那儿取的景。 嗯， 不惑 没看过 之旅，是不是陈建斌演那个？ 这你熟，我真不熟。 梅婷有点对不上号，是不是 啊 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说说 啊拼音说，我最熟悉的地标性建筑是中国尊奥林匹克公园的五环塔，中央电视台，我们爬上百望山森林公园山顶的时候，这些建筑在天气晴朗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尽收眼底，特别美。 哎，我觉得生活在北京这座城市真的很幸福，就是大家休息的时候有太多的地方能够去打卡，能够去逛一逛 啊。 你比如说整个11月份我就打卡了很多就是寺，比如说五塔寺啊， 哦，嗯， 还有妙音寺白塔呀， 嗯， 这都是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光听过但没去过的地儿， 嗯， 但是今年的这算是初冬啊，深秋， 嗯， 都去打了一下卡， 哎，都去看了看，啊， 去五塔寺的那时候银杏叶还没有掉光呢， 嗯， 还挺好，拍了两张照片， 哎， 就它不有一公一母两棵树，不是一雌一雄两棵树吗？领会精神， 领会精神， 雌雄，就是 它雌雄同株的还是雌雄异株的 哟。 呀， 都说了一公一母了， 那就一株呗。 对啊， 反正特别美就是了。 这个做事情不动脑子是吧？不过脑子。 不是，我这是谨慎，我得想想再回答你，不是吗？ 啊，行行行，还有一些朋友像这个另眼看世界。北京广播电台也是标志性建筑， 嗯， 蓝色大玻璃多显眼， 哎， 啊，我们周边原来在早年间像旁边赛特然后英皇原来还没盖的时候那个楼也不高， 嗯， 所以我们电台的楼相对来说更显眼一些。 哎，我真是看着英皇那楼起来的， 嗯 嗯， 所以这确实是显得当然也还挺好看的是吧。 哎，是啊，嗯，也都是城市的一些新特色了。七幺七九问了李凯老师一问题啊， 您说 北京锅炉厂您知道在哪儿吗？ 北京锅炉厂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 啊， 有没有朋友知道可以跟我们说说，反正我是完全都不知道。 就是北京锅炉厂，锅炉厂，锅炉厂还真不知道。 嗯， 啊， 但是关于灯泡厂，渔人老宋说了， 啊， 说以前就是灯泡厂， 以前就是 后来改了一名叫光源研究所 啊， 太阳光源，那个光源 就是光源，光的 源头的源啊， 灯泡就是光源 啊，对，灯泡就是光源。灯泡是人造光源，太阳是自然光源， 啊， 这话总没错。 反正就是京广斜对面，原来那个路还没那么宽的时候， 嗯 啊，然后那个那边北京晨报早年间在灯泡厂附近， 哦， 啊， 嗯， 后来搬走了。 哎，当然晨报有一些媒体同仁不是还有的来咱们台工作， 对对对对， 嗯， 不吃草 继续在我们的传媒事业发光发热。 哎，不吃草牛说，说到这个地标性建筑，我在一座地标建筑里边工作了20多年，就是全国农业展览馆十大建筑之一， 哦，嗯，农 展馆。农 展馆， 嗯， 哎，等你长大说了一个我居住的城市，我记得应该是温州吧， 嗯， 说有中国印刷城、中国礼品城、中国箱包市场产业基地。 嗯， 温州 那 边，啊，那 片去过啊，我去过温州，但是对那片就去了2天，开了个会就回来了。 嗯， 还是 开什么会呢？ 还是10多年前的一个会。 哎呀，真好 啊！反正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晚会啊。行吧，今天的这 是会还是晚会？ 就是参加了个晚会。 哦， 啊，就是完全记不住那个城市，就是好吃。 有机会再去，啊。 哎，好了，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咱明儿见。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回复1129四个阿拉伯数字， 嗯， 看看我们那段小视频，一会儿， 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新闻2021。 哎，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茶房飘着茉莉花香， 今天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机油香醉人上当，老城角的夕阳回荡波浪滚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人蹲在墙根没人得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1块钱一碗，风扇上飘着金韵大鼓的小段，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胶圈，青花瓷罐跟着卖药香的油